继续来听好歌，来听1997年梅艳芳演唱的一首《一生爱你千百回》，收录在她1997年8月发行的《女人花》这张专辑当中。歌手梅艳芳的声音里呢，带着一种沧桑感，而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几首歌呢，是比较清新的类型。